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每天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听众们 and our 直播间们， Hello， 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直播搜索英语 PK 台官方直播号，马上来进入到我们的商师视频直播。今天是老友记的第117讲，第九季的第九集。今天这集情景呢，我们继续上一次。Chandler 呢是回家跟 Monica 共度家人时光呢，还是跟 Joey 一起去看自己最喜欢的篮球赛呢？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就是他没得选。 你敢吗？你敢不敢？赶紧回家， 赶紧回家，他没得选。所以呢 go home， 那这个地方就得跟好朋友有一个交代了，怎么办呢？如果是您的话， Henry 老师，您会选择实话实说吗？ Well, you know, I would probably just be honest. It would be easier because when you lie, things get complicated and then you have to remember the lie and forever.下次人家提到的时候呢，你还得记得你当时怎么说的，好累。 撒谎呢，有时候是有点累。你说了一个谎，你还得用另外一个谎去圆它。 I know it never ends. It just turns into this incredible monster, and it's inside of your head. 还不如就 Hey Joey, I'm gonna go home to my wife because I wanna go home. 可是，在今天 Chandler 的台词当中呢，他说了一句话呀，他说撒谎了省口舌，解释起来呀太费劲了。他说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than to have the complicated discussion. Well, that's the thing. Chandler 只是怎么说后事后再给个解释。当时呢，其实就只是因为他不想要说，他不想要伤害 Joey. He's a little 懦夫 ，he's a little coward. 啊，我以为你会说他是有一些好心，是想不想伤害他。 No, little coward. Okay, he doesn't. He 他不他对他 Joey 不够信赖，他觉得 Joey 会说他，他觉得 Joey 会伤心，他觉得 Joey 会说你怕老婆，他觉得没面子，就是脑子里一大堆东西，可是没有那么多，就是 oh it's complicated, it's not complicated. 其实他这个 complicated 不是自己脑子里想出来的吗？万一人家根本就不会介意呢？ Yeah. 人家会说不定还很理解呢，说啊行没事儿，那你就回家吧，跟太太一起共度，没问题的，人家说不定理解。 没错，对啊，说不定 Joey 都已经本来想要带个别的朋友或者一个约他想约会都有可能， 对 吧？对，谁说 Chandler 这么重要啊？ 人家不一没准还特别不想 Chandler 去呢，只是假装邀请一下他。 他可能只是客气，然后 Chandler 还在那边自以为是。You know that's the problem with Chandler. 所以你看啊，这个小小的情景里就体现出啊，我们人类有的时候就想的太多了，把这个事情的结果想的过于复杂化了。 Yeah, we overthink things. 我们就是想的太多以后呢，于是就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就反而把这个事情啊从简单变复杂了。 Exactly. Chandler 今天这个完完全全就是这样，化简单为复杂。他撒了一个谎以后呢，然后呢 ，Joey 反而还认为，哎 ，Monica 是不是有问题？哈， 对。 然后我怎么听到你们屋里有人在说话呢？还是男的， 啊、 而且 Monica 为什么表情那么怪怪的、 啊， 行为轨迹也很可疑，一定是 有 问题。 两个酒杯 啊， 不对，这不对劲。 而且我为了你是我的朋友，所以呢我为了帮助你，我就站在你家门口，我就守着里边的人出来，我就看我要抓现行。 对，所以 Joey 一直就是个好哥们儿，然后 Chandler 呢今天的表现就非常差， 不仅对不起朋友，而且呢还搬着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 哎呀，人呢总是这样啊，由于不聪明而犯下了很多的错误，把事情简单的事搞复杂。 不对啊，他是太聪明了，就是没智慧，是这个问题。光聪明也没用。 哎，就是说的太对了。我们一会儿啊来学习个情景啊，大家来给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首先我们来看本周的答疑问题，很有代表性。雨欣同学问到说，老师，我想请问您，英语当中表示副职的表达我知道有很多，比如说副总统 Vice President， 副局长 Deputy Director，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这些副职彼此之间的表达能够互相换吗 ？No， 那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是你哪方面的副 ？OK，How full are you？OK，、okay? oh. 所以我们说 vice 呢，就是说这个职位下面一个 level， 就这么简单。 嗯， 所以比如总统，那我们有主要的总统，然后也有就是 vice president， 那总统跟副总统之间是没有东西的。而且这个 vice 呢，也代表只有一个，它是一个怎么说，一个 real position， 在这一个 structure 里面，在这个结构里面，然后就这么简单。那 deputy 呢，首先可以多个，你可以有10个 deputy director， 你可以有20个， okay， 这是第一个区别。而 vice 呢，只能有一个。第二个区别呢 ，deputy 一般是什么呢？你跟按理说 ，OK， 不见得所有都是这样。按理说，director 的这个职位，他负责的这个领域，他的所有的这些责任、职责这方面的东西呢 ，deputy director 也参与进去。所以刚刚说的 president 跟 vice president 呢，他们不见得是有一样的这个范围。 嗯。 可是针对一个 director 和 deputy director 是会有的。 嗯。 然后所有 deputy director 的这个权力。然后能力，然后他能做的事情呢，都是从主要的 director 传给他的。也就是说呢，也就是这么说，我作为一个 director， 可是我负责全球10个项目，然后我各个派一个 deputy director， 这个人就是代表我，我能做什么他也能做，他说话呢都是从我的嘴巴里说出的话，他是一个代表人，所以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权力是一致的。虽然我是主要的，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可以把你的权利收回来，然后让你一无所有 ，you have nothing， 对吧？那所以这个职位呢，就是比较奇怪。一方面呢，它会比 vice 的职位权力更大，对不对？另一方面呢，你的责任也更大。可是第三方面呢，你不是一个属于正式的职位，你的职位今天有，明天没有，然后就是看 director 的心情。OK， 所以这就是 deputy 的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点，然后它的用途、它的用法也是跟 vice 的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哇哦，没想到有这种区别。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如果这个 director 呢，比如没法继续往下工作了，需要一个 deputy director 就直接占用他的空间。所以这样就不会出什么问题。虽然针对总统也是一个这个概念 ，vice president 就应该会直接升上去的，按理说，可是不见得，这也很有可能也会找下一个 president， 这就看情况了。 代理职位的副职， right? 就是可以代理你的职位的这个副职。 Yeah, exactly. 然后最后我们还有associate， 那这个 associate 就只是说在这一个专业里呢，这个领域里呢，这行业也有可能。这个人是属于一个合伙的，就这么简单。那一个 associate professor 跟一个 professor 呢，也是两个 level， 对不对？ professor 是更高， associate professor 没有他那么高，可是他就是也是做这方面的东西，可是他们两个之间什么权力啊什么这样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谁听谁的，没有怎么样，就是你是一个 full professor。你是一个 associate professor， 这个 associate 就是说你跟这个大学有一些关系，不见得是一个全职的教授，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区别值得我们剪辑下来哈，告诉大家。 sure. 这个特别值得剪辑下来，就这个知识点很重要。那我们来说某个教育中心的副主任，或者是计算机系的副主任，这里的副您觉得用什么合适呢？ 你刚刚说的是学校类的吗？ academics？ 教育中心啊，academics。 我们可能用 associate 会比较适合， 如果是那种 university college， institute 那种的， 他们在 from what I know, 就有所知，就是一般大学是有总统的，是 like the president of the school。那那个有没有 vice president 呢？这个也就看学校了。那如果是教授方面的，就是做教育的，而不是管学校的那些，我们用 associate 会比较适合 associate professor。 那什么 dean 那些呢？ dean 是一个专门的职位，然后一般没有什么 vice dean 这种的，好像应该就只是一个 dean， 有好几个 dean 都有可能。 所以您说要跟一旦跟教育有相关的话，就用 associate， 对吧？ 如果是教授。如果是 教授啊、哦，什么计算机系的副主任啊，对， yeah, 这里是。 如果是剩下的那些，因为大学很大，然后有是负责运营学校的，有的是负责做市场的，有的是负责上课的。如果是针对就是上课的这方面的，用 associate 比较适合。剩下的那些很难说，每一个大学都不一样。 好，感谢老师的解答。第二个问题来自 DSVY 书，我也是有个发音问题想请教老师。音标里啊，这个 L 和 V 啊在一起连读的时候，我们的 L 是不是必须顶舌尖？我可不可以用 V 的上齿 V 碰下嘴唇的动作去替代 ？No, you can't， 因为它们不是一个音。 好， 所以你的 L 跟 V 一定要连续两个都发，不能省一个。 那您看他问到的这两个单词，一个呢是架子， 嗯哼 ，shell， 一个呢是解决 ，solved。这个学生是这样的，首先你可能会觉得这个 L 的音跟 V 的音很相似，可是实际上他们的区别差十万八千里。你觉得他们相似的原因是因为你的 L 的音呢现在是发 U， 你喜欢双唇撅发 U， 然后你的 V 的音应该也不太准，因为你发 V 也是双唇撅起来发 U， 所以你发的是 shelled，而就是用 u 代替 l， u 代替 v， 那我们应该发的是 shall， 那你想 u， 这两个音区别是非常大的，对吧？所以就是要注意你的嘴唇的动作。你这两个音要是发的标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音，而因为他们不这区别这么大呢，你不可省一个。 好的，谢谢老师。不能替代， 不能替代。 您想要是替代的话，那不早替代了吗？怎么可能让你发现它能不能替代呢？好 ，Miko 同学的问题，哎呦，这个问题好，大家听一下，注意听一下。来，咱们经常跟老外朋友哈， okay. 跟外国的朋友发邮件的时候，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有的时候啊，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从邮件的名字上、落款上来分辨出哪个是对方的姓，哪个是对方的名，所以我就把客人的名字呢给叫错了。我们公司的邮件名啊，不管哪国，我们都是姓在前，名在后。好了，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给我发邮件的人叫做 Rama Biswas at 某点点 com， 对对，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以为这个什么 Biswas 是名字，哎、结果客人回信的时候呢，反而说请叫我 Rama。 嗯哼， 哎呀，但是这个外国的同事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错过。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够去区分？ OK， 这个没有。那个是这样的 ，Rama 的这个名字呢，有听过，有见过 ，That's it， 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个 first name。再说呢 ，Biswas 从来没有见过 Biswas 作为一个名字，所以应该是姓名，因为国外的这个你姓什么，然后你的名字是什么，跟中国正好是反的。中国这边呢，我们姓什么的这家族的名字重复性很大。所以就是 like 王 ，right? Like that's like a very common last name, family name. 那在国外呢，一般是你的名字大家取的都是一样的，100个 John， 500个 Michael， 300个 Peter， 对不对？然后可是 family name 就比较多奇奇怪怪的，当然也有一些是重复性高的，可是很多你没有见过的。所以一旦我们见到一个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是非常陌生的，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可能是个 family name。然后另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好像感觉有见过，我们就会猜他是 first name。所以这里呢，我看 Rama Biswas，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Rama 是 Rama 应该是他的名字， 对， 然后 Biswa 是他姓什么？那这个这一方面呢是一个文化背景，就是看的电影多，对吧？然后就见到的名字多，然后对，应该就是这样的，或者读一些什么文章啊，都是英文的。那这是慢慢累积的。那你现在没时间慢慢累积，你现在在工作，对吧？所以一旦不确定呢，你搜一下，你搜 Rama 后面 name， 然后看会出现哪一些。你输入进去的时候就发现是 it's a Hebrew name， 是一个犹太的名字， 希伯来语。 对，对对。然后那个 girl's name 是一个女士的名字，那这样就肯定是个名字而不是家族姓名。那好，那我们再来一个 this was， 然后打 name， 然后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一个 surname， 就是一个 family name。 嗯， 就这样。所以一旦你不确定呢，你搜一下，我们也会。 嗯， 有时候我们会见到就是不太确定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就搜一个。然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他们给你发过 email， 他们下面都会一般会带一个 signature， 这个 signature 你可以看清楚，对啊， 是的， 这个所以这个签名里面应该也会写自己的名字，你也可以看一下。然后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把全名放进去搜一下，然后看谁跳出来。 哦，感谢搜索引擎哈， yeah. 其实可以通过搜索来解决我们这个难题。 Use the internet， yeah。 日常的一些平常的名字我们好分辨，就怕遇到这些生僻的名字。 Yeah. 但世界很大，很多种族、国家、人们、民族的融合，导致他们可能有一些祖上传下来的名字是比较生僻的啊，或者是在一些民族里面这些姓是非常生僻的， yeah, yeah. 所以你还是需要去查询一下比较好。 对，那在中国这边，我们的这个系统还挺一致的。有时候 ，you know， there some problems will happen， 比如我的名字。我的公司邮箱 is 李亨because I'm Hengli and it's not my name， 可是就变成这样了，人家就可能就觉得我姓李然后名字是亨and 可是没办法， 李老师， you know, 就是 李老师 yeah, 李老师心里一万头跑过，然后心里想 that's not my name， that's not my name。 对，收到邮件的时候也经常就是这么称呼，然后我的反应就是那好吧。 行，那等于你在中国又有一新名字哈、 yeah. 啊，李老师， guess, 李亨老师。 Yeah. I'm a 李老师。 啊，行，我觉得也不错，李老师啊。 就这样吧。 那李老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客户公司的所有员工，哎呦，他那邮件署名全都是小写，没有开头字母大写。他说，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啊，等等，是邮件吗？ 嗯， 就邮箱名字吗？ 邮件的署名，写 就是 名字的时候， 就是在邮件里面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啊。 邮件署名，我觉得是、 那这应该是 address 对不对 ？email address。 如果是他的 email 的地址的话，我觉得小写是 OK 的呀。 对啊，这个很正常啊。如果是他的 email 的这个地址，我们一般都是用小写的。很少会用大写，之前的这个规矩就是一定要用小写。 嗯，哦，规矩是一定要用小写。 之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近几年是怎样，可是之前就是你的 email 一定要都用小写。 哦， 不然你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就不可能出错。你想我的公司如果有一个写大写的 H 的 Henry， 然后一个小写的 H 的 Henry， 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所以就是很简单，我们都是用小写的。要是有冲突呢，你得再找一个独特的。Yeah， 是为了省事儿，其实是为了省事儿。 对对、 好的好的，那这周的问题就解答完毕了哈。这些文化相关的问题非常好啊，非常好。 Yeah. 我们也喜欢，听起来也有兴趣啊，也有意思。 Yep. 好，接下来更有兴趣的来了，这第九季第九集啊 ，Chandler 呢是由于不知道怎样向好朋友解释，于是就骗他说他需要在一个什么 Tulsa 这个地方加班，但是回家以后呢，他得回家呀。回家以后Joey就住隔壁呀、怕被发现啊，所以就跟 Monica 一起联手想办法要把Joey给引开。哎呀，于是闹剧就出现了。 Because I didn't know how to tell him that I couldn't go to the Knicks game, so I just told him I had to stay in Tulsa. So you lied to him? But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than to have the complicated discussion. Except with you. Hey, open the door. What's going on? Why are you dressed like that? Because because, well, Chandler's going to be home in a couple of days, so I thought I would just, practice the art of seduction. I thought I heard a man's voice before. No, I was just doing Chandler's side of the conversation. You know, like, hi, how do I look? Really sexy. Could I be any more turned on? You know. Why are there two glasses of wine out? Because one of them is for you. Cheers. Okay, bye-bye. You know, it's funny. I've been practicing the art of seduction myself.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Yeah. 好。就是这一段了啊，就这一段哈，两人联手演戏。其实这段主要是 Monica 在演了哈。 Yeah. Chandler 已经躲在了门后，生怕被发现了。 嗯哼。 所以这个时候，在 Monica 家的公寓里边 ，Chandler 呢就从这个 Tulsa 回到了家中。 嗯，然后再给 Monica 解释，就是不能让 Joey 看到我。然后 Monica 的反应是为啥？我不懂。然后 Chandler 就说 ，Because I didn't know how to tell him.That I couldn't go to the Knicks game.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告诉他，告诉他那啥呢？就是我不能去呀，这个尼克斯看他的比赛了。 对啊，然后 so I just told him I had to stay in Tulsa. 于是 I just told him 我索性啊就说我需要呢待在这个 Tulsa 这个地方。 对对，我回不来，我回不去，我工作，我加班。然后 其实加班真的是个很好的理由，哎，是个万能理由。 Yeah, I know, 只要加班其他一切事儿呢都可以推掉。 I know. 然后 Monica, 是不是同学们哈， 对啊，那这个yeah. 想想啊，自己曾经哈多少次因为说到加班的问题没去这没去那。 没有，我觉得想加班 is a terrible thing. 你不加班吗？ It's a horrible. 你也加班？ I do. I hate it. I hate it so much. 因为加班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呀。 I know, and I hate it. I hate my 日常生活. Every day you meet me is the worst day of my life. Because it's always extra work. 所以加班这事儿是个噩梦啊。 Yeah, 但是又是很好的万能的借口。只要你说你一加班， yeah. 哎呀，大家都会原谅你的，没事儿啊，再天大的事儿都可以不用去。好， 大家都能同情。 Monica 是非常吃惊的啊。 Yeah, 他就说 ,So you lied to him? 好，这里啊，这个 lie to somebody 一定要记得是这么用的啊，是 lie to somebody,对某人撒谎，说谎。 对，对，英文的这个表达跟中文有点不一样，就是 lie, 然后再来一个介词 to, 就对某人说谎。 嗯哼，然后 Chandler 就说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than to have the complicated discussion. 所以这就是他给出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时常会说点谎的原因，就是其实一个谎言呢，相比你跟他复杂的讨论这么多讲这么多，谎言来得更简单。 对， 就 晶晶，我最近胖了吗？ 没有。 Liar. 真的没有。 Right, so that's the thing, is that like, 就是有时候 you know, 这种我们还叫 white lie, 就是你就是说一句安慰人家，对吧？然后这可能 Chandler 又就觉得 it's a white lie, 就是稍微安慰他，就是哦，因为我需要加班，而不是因为我选了我老婆，我没选你，所以他就不想要有那种 complicated 的感觉或者一个 discussion, 然后他就So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than to have the complicated discussion. 对，他这句话的解释呢，就是说撒谎啊是可以省去这些口舌的，去省去这些 complicated discussion 的麻烦的探讨的。所以呢，解释啊太费劲了。 嗯哼。 而且解释来解释去，有时候反而还解释出问题。 对，或者伤到人家心。大家现在这种年代都是玻璃心 ，everyone's made of glass。 哎，您都发现了，您发现了是吧？ Yeah, 现代的人那心灵可脆弱了。 Yeah, 一丁点事儿都特敏感，都觉得是不是在针对自己，又说对自己不好的话了。 我还记得你刚说我胖了。 不 玻璃碎了渣渣的一地啊，就过不去这坎儿哈，这内心呢就那么纠结又敏感啊，嗯， yeah. 所以他就说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那这个句型老师给挑出来了，为什么？ Well, 一方面呢是 it's always better 的，我们经常会用这种表达方式来给人家建议。我们做就是给建议的时候呢，是为了因为我们关心人家，对不对？可是你给的方式要注意。中文呢，我们可能会说出一类似你应该，我觉得近几年好像比较少见了。可是你应该这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在国外，我们用 you should 呢，会感觉比较强势。那这是一种方式，我们就会说这事儿呢是什么样的，我们就不用说我让你怎么样。一旦你有一个让别人怎么样的这个语言或者语气呢，其实就大家的反应就是都会有一点不舒服。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尝试用，就是 it's always better to 怎么样怎么样，这是第一个原因。 您是说它可以用作提建议，比较委婉的提建议。 是， 就是说做什么什么呢更好。 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而我没有让你选什么，我也没有跟你说你该怎么、该怎么做。 我说 it's 这个第三方、it's 对，就是这事儿是怎么样的，最好是怎么样，总这样对待这种事儿比较好。 所以大家今天要学的是撒谎更好。 对， 这句话 对，就是说服人家多撒谎。 好 ，So we have 我们这个来练这个发音。我们开头有 it's in all， OK， it's all， 这个 in all 有一个连读，然后注意 all 结尾呢，我们有一个 l 的音，舌头要顶上颚或者上齿 ，all， 然后再动上双唇发 w 的音，这个顺序很重要，你不能同时一起做。OK， 你要有一个顺序，先来 L， 再来 W。It's always always 要练习。It's always 后面我们有 better， 特的音，我们用一个弹舌音 better。后面呢 to， 我们也会用一个弹舌音，所以这里我们就会见到一个持续性的弹舌音。所以大家之前我有强调过，就是弹舌音有多重要。你想要说的更自然，以及想要听懂对方说的，你必须要学下弹舌音。那今天我们就要加强难度了，我们要连发两个弹舌音，所以这块会发 better 的 ，better 的 ，better 的。你有没有听到这两个听起来像的的音吗？有一点像又不像，甚至有的学生会觉得老师，我觉得我听到的是一个了的音，一个 l 的音。Yeah。因为它已经轻到你感觉它不是个爆破了，可是这就是弹舌音的音质属性，连发两个的时候呢，其实它们两个都会变得比一般弹舌音弹得更弱，因为你要省一点力气，所以大家就好好的练这个，后面呢 lie 没有变化，可是注意是个双元音，别发成 lie， OK， 整个句子就是。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所以这周大家练习的是舌头的灵活性， yeah. 弹舌音的连读， yeah. 连续读， yeah. 本身 better 就要连读，还有 to better to better to， 对， 就得这么读。 这个都是的的音 ，better to better to better to better to。 估计到您后来说的那一款，估计大家学不会，但是 better to 应该可以。 Yeah, 啊，应该可以。Yeah. 所以啊，那些下周如果能练会 better to 的同学，您在我们老师眼中啊，应该是另眼相看了哈、啊，觉得你的舌头灵活度起码还是可以的， 嗯、 好不好？ Yeah, 大家能去挑战一下， yeah. 持续的弹舌音的连读。好，同时学会一个句型啊 ，It's always better to do something。 对，没错。 接下来， 那 Chandler 这么一说呢，他。突然间又意识到这种话不能说给老婆听，他经常这样，上次说就是我坐前排呢拉拉队员、好像不能跟你说这种话，然后现在呢又说骗谁都好，就是越骗越多越好，然后就感觉哎不应该，所以就补了一句就是 except with you， 哦，除了在您这儿不能这样之外， 对对 对，这个您说的很到位。那他说完这段的时候 Joey 还在外面呢，着急啊，他就 Hey，Open the door. 他是不是在外边听到什么动静了？ 对呀、啊，他听到了动静啊，听到男人的声音啊，不应该有的。 他听到里边有人在说话，他们那门吧就那么薄一层， 对， 能听见。他就说，他就敲门，嘣嘣嘣嘣嘣嘣，他就说开门开门。 对啊 ，What'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了 ？What are you？ 然后进来，他就说 ，Why are you dressed like that？ 这个时候 ，Chandler 赶紧往那个门后一躲，在门缝里啊，就在那个猫眼那个后面，然后。Monica 就赶紧一开门，开了个半开门，半掩着门，就门打开，就一看说：“你怎么穿成这样啊？穿的特别少，穿了一吊带裙，特别暴露的样子啊。” 对，怎么会这样呢？你在家一个人穿的这个样子干嘛？突然间，我们这一集这个镜头的 Joey 呢，智商可高呢。 啊、 he's Sherlock Holmes， 秒变侦探了就。啊，突然间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了。 嗯，就是怎么会这样穿呢？那 Monica 得给个解释啊。他就说 ，Oh， because well， Chandler's gonna be home in a couple of days。 好，开始啊嗯了，就证明啊，开始在编。 Yeah. 他也在编，也在开始编了哈。Yeah. 他说，因为 Chandler 呢是还有个 couple of days， 过几天就回了， 个把天吧啊。 Uh-huh. 过几天呢，他就要回家了。 Mm-hmm. 所以呢 ，So I thought I would just you know practice the art of seduction 。所以呢，我就觉着吧，我是不是应该去练习一下哈什么的艺术呢？这个 seduction 这个词。啊，它的动词形式呢是 seduce，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uh-huh. ，s e d u c t， seduction 是 以 勾引 ，yeah， I think it's 勾引， 就是那种搔首弄姿啊，是这样的，是吧 ？Yeah， 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啊，就这种。 对，嗯，对，所以他就想我自己在家练吧，原来这是需要练的， 对 ，that makes sense。 对，马上就这样，就是摆出各种 pose 啊，这种搔首弄姿啊，是这样的。 对啊。对啊， 吸引对方的注意，好叫 seduction、嗯。所以他说我要修炼一下哈、啊，我要去练习一下我这种勾引的功夫。 然后，那 Joey 呢，是不是好像觉得还是不对？Joey 突然间有一种女人的第六感了，然后就在那边继续看剩下周围的东西，然后就问了下一句。I thought I heard a man's voice before. 哇，他这句话说的好像一个私家侦探呢，是不是就那么冷静的说？他根本不听这些。他说：“我觉着吧，我是听到了有一个男人的声音的。” 对你别想在那边怎么让我分心、嗯、忽悠我？ 你不要糊弄我。 对 ，I'm not dumb. 不傻，我不傻。 对，所以这种东西不傻，其实。And Monica 就说 ：“Oh。”I was doing Chandler's side of the conversation. 这句话我觉得说法也值得学习，叫 doing 谁 one's side of the conversation. 那这个就是我也在扮演 Chandler 的台词儿。 哦，是我在说 Chandler 那一部分的对话。 对， 我在说他的台词。 对，我在说他的台词， 等于我一人分饰两个角色，一会儿扮演我自己，一会儿又扮演他， 像个疯子一样。 对啊，在家里这么做不是有毛病吗？ 自己一个人在家发疯，然后他就开始他就举个例子，他就说 ，you know, like, hi, how do I look？ 说来就来，说演就演啊、嗯，自己在家假扮自己和假扮 Chandler。 嗯，对。 比如说，你看，比如说吧，我刚才自己演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大家注意听哦，他、嗯、这个里面就有一种 seduction 的感觉了啊。 对，他说 Hi, how do I look？ 大家觉得哼哼老师这句话味道足不足啊？又不好说假话哈、啊，味道足不足啊？味道足不足？大家说觉得足的，嗯， 足吗？ 足的就请打一，好不好？请打扣一啊！我就看你们是不是都睡着了，就得凭这句话醒过来。好。这句话呢，老师也把它选作连读了。 嗯哼，对，嗯，其实你就看语气，才能判断它是不是 seduction。可是经常我们就问对方，就是我这样穿可以吗？好看吗？我这样穿的搭吗？这衣服适合我吗？我其实英文就是都是一个问法，就是 how do I look？ 它字面意思就是我看起来怎么样？ 对对， 行吗？ 可是很多 漂亮吗？好看吗？ 很多别的这些别的表达呢，就是比如你觉得搭吗？就其实英文就是 How do I look？ 我们很少会问就是 Does it match？ 就是Do I match？ 就没有这种说法，突然间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问法，就是 How do I look？ 对， 就看起来怎么样？ 我们都是。什么 does it match？ 对，然后如果你这么一问呢，对方会愣一会儿，就是什么 match 啥？ 对 ，match 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看这个是个直观，是一个群体的感觉，是一体的，所以你说这样搭吗？其实英文可能就不会这么说， 嗯， 你懂我意思吗？而就可能甚至很一般人都不会有这个概念， 嗯， 而就会觉得就是你穿起来呢，就全体的一个质感好不好看， 就是 我们就用这种说法， 对，他就问你整体我看上去怎么样，行不行，妥不妥，美不美，漂不漂亮 ，Yeah， 帅不帅 ？OK， 就是这个意思。How do I look？ 你觉得怎么样？现在看着怎么样？就这样子啊。 对， 所以 对 这句话为啥？哦，就是学它的用法是吧 ？Yeah， 对，因为很常见。 那其实读音也不难嘛。 不难 ，It's easy。这个就适合我们刚进来的新同学们来练的。 好，重点在哪儿 ？Do 啊 ，Yeah，Do。首先就是各种双元音 ，OK， 所以就是长元音、双元音都有。开头 How， 大家注意我们的双元音 How， ow， ow， 要动上嘴唇。那你嘴唇已经撅起来了 ，how， 你发 d 的时候呢 ，do 的 d， 嘴唇立即爆开放松，最好是微个笑。你要是微笑呢，会更好发准 do 的音。how d， 你有没有看到我一旦发 d 的时候呢，嘴唇就裂开了，你都能看到一点牙齿。千万不要发 how， 撅嘴，然后就一直保持这个嘟嘴的形状发 do， 好堵，好堵。就会导致一个非常重的口音，嘴唇要裂开 ，how do do do do， 然后再嘟嘴 ，how do how do how do how do， 后面呢 do 嘟嘴了，嘴唇撅起来了，滑动了，我们就连读到 i， 那你嘴唇会放松 ，do 哇，然后导致一个 wa 的音 ，do 哇一，张嘴，然后再咬下去，滑到一个 e 的音。How do I? How do I look? Look 的科呢，我们就省略。然后注意 look 只是一个恶的音，不要动嘴唇，不要撅嘴，放松张嘴。乐，快乐的乐。Look. How do I look? 大家想想自己也是从这么基础的发音练起来的，现在不也都掌握了吗？那又一批新同学要需要练习这个 L 双元音 ，I 双元音 ，Do look 的乐，这些都得从头再练起了哈。 Yeah， 双元音啊，哎，嘿嘿，谢谢哈、啊，这个哎小天使送过来了。这个双元音啊，不要让恒恒老师一说到，我们这次有什么问题呢？恒恒老师本来还是这样的，然后就开始说双元音，翻了个白眼儿。 又开始 双元音的问题， 就 it's depressing， 对，欢乐脸到假笑脸到 depressing 沮丧脸啊，不能这样、 yeah. 所以我们就把双元音给它练好了，所以呢这句话你也可以模仿 Monica 的语气说出那种哎怎么来着，来老师来一遍 How do I look、 哦、可以的，赞、啊、这可以的，非常 好。How do I look？ 绝了，绝了，绝绝子。然后他就扮演另外一方，他就说， 他就说，really sexy， 超性感。 Could I be any more turned on？ 这里的 turn on 呢，它是一个形容词词组了。他说 be more turned on，、 yeah. 是不是 ？Yes， 对，是的，是形容词。 哎， 没错。 这 turn on 这什么意思呢？是打开开关。 对，它字面意思是开机，对不对？打开 开 关，对，嗯，然后就在这种情况呢，也就是代表就是我都发动起来了， 嗯， 有点像就是我本来都是睡着的一个状态，现在都醒过来了， 哎， 就是因为你这个太吸引我了， 就产生了兴趣了， 嗯哼， 对吧？ Yeah. 就特别吸引人了，整个就 是的 醒过来了啊， 对， 让你就哎十分有兴趣、十分感兴趣的这种提神了。 嗯 哎，就这个意思哈，就一才不相信呢哈。 他就 OK， whoa whoa， why are there two glasses of wine out？ 侦探上线了。哎，那眼神往那屋里一瞅啊，说：“哎，怎么有两个酒杯呢？你一个人在家里有两个酒杯，为什么？”“ 对呀、啊，对呀、啊，你喝多少酒也用不到第二杯。 ”“就是带了两个酒杯。”“ 对呀、 啊。”“嗯。” 然后 ，Monica 就 because one of them is for you. Cheers. 哎呀，很慌乱的说了一句说：“哦，因为其中一杯呢是给你的。”干杯， 然后就跟他 cheers， 然后就 OK， bye bye， 受不了了， 啊，就直接就跟他再见了，门一关，砰， 他已经装不下去了，说不下去了，他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就直接把他赶走，拜拜，然后就关上门。 嗯，好 ，Chandler 这个时候从门后走出来了啊。 对，他就说 ，You know, it's funny, I've been practicing the art of seduction myself. 他听到了刚才两个人的对话，他就说、 嗯、 其实挺逗的，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自己呢，我也在练习我自己的那个勾引的技术。 嗯哼，然后接下来他就想演示一下，说了一个很奇怪的嗨呀， 然后他自己还扭了扭屁股，还这样 嗨 呀， 对， 又扭得不太好，又嗨呀， 对， 很生硬的扭了一下， 还挺尴尬的，感觉好像伤到自己了，他那个发音都有点奇怪，他想要说你好 hiya， 然后一般这个 hiya 是一个比较萌的一种说法、 嗯、 所以他反正各种 bad、 嗯、不擅长，没脸好， 没不适合你我们的小 Chandler。 哦，这句话不太适合他说。哎呀、 嗯、 Monica 这个时候也觉得挺尴尬的哈，他就刺激了他一句、嗯、他就说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你可能还要继续接着练习一下、 嗯、 下去练习一下吧。 是的。 好啊，这句话是第三句连读、嗯、为什么选它呢？ Well， 我们之前不是聊到你给人家建议的时候我们不喜欢说的那么直接，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就是我们说一个 something bad like bad news 的时候呢，在这里不是你还是继续，这也不是一种建议吗？那直接这么说 是不是更加委婉了？ 对，所以就是我们有一个 you might want to， 你也许还想要继续，那你想这说的多委婉啊，我们不可能会说你也许还想继续练习，而就是可能还得练习，继续练习，那英文的这个就是会说的比较委婉。 嗯， 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表达，大家可以多用。 好的，又是一个老师推荐的常用的表达，我们来学一学它怎么流畅的说出来。 OK， 好，开头我们有一个 you， 那你读最后呢直接可以连到 m 的音， you might， 那 might 也注意双元音已经够难发了，结尾的 t 要省略的情况下呢就更难发了，所以大家多花一点时间练习，我要听到一个双元音 my， 然后一旦到这个 e 的音你才能导致一个干脆停顿，省略这个 t 的音 my，you might want to， 我们就弱读成 wanna， you might wanna keep， 喝的音呢我们要省略，那这个停顿是靠嘴唇合上的动作，因为我们省略的是 keep 的喝音，喝是用嘴唇发的， keep 嘴唇合上导致停顿，我们就直接连发到 practicing 的喝， keep pra就不用动嘴唇，就直接发 practicing 的 track 的科呢省略 track 导致一个干脆停顿，那我们省略一个科的音，这个停顿要靠嘴巴的哪一个部位发呢？靠舌根，因为 track 科的音是用舌根发的。 OK， practicing 这个句子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三种干脆停顿的方式都见到，我们也有 t 的停顿，这要靠舌尖；我们有 p 的省略停顿，这要靠嘴唇；我们有 k 的省略和停顿，要靠舌根。我们各个之前都学过，都练过，可是很少会在一个句子见到三种。然后我提前跟大家就是强调一个点：这三种你用嘴巴的哪一个部位导致停顿，音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能听出区别 ，so don't try and you know， 偷工减料 ，OK， 别 想 蒙混过关， 我是能听出来 ，Yeah，I will hear it，OK、okay?。 舌尖的停顿， 嗯、 舌这个嘴唇的停顿， 对， 还有舌根的停顿， 对， 都在这一个小句子里。我们再听老师读两遍这个句子。 好的 ，You might wanna keep practicing. You might wanna keep practicing. 对，你看啊，这个 might 这里呢是舌尖的停顿、keep。这里呢是嘴唇的停顿、practicing 这里呢是舌根的停顿，哇、大家哪一个环节没做好，老师可是能够听出来的，所以千万不要互动啊，你们是蒙混 过不了关的啊，这个好好 的练习。我们今天才刚刚在学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就是、 对不对，不要 no lying lying is bad lying 也没有用，你学习你骗他他骗你没有用啊 right、 学习要诚实。好，然后这样了就很闷闷不乐的说了一句 yeah， 还要练习。 他就 yeah 不是很擅长哈、说真的，如果他特别擅长的话，估计这个人也不大可信，是不是？ 对吧，然后应该早就找到一个别的女人了， 就是没准找了好几个呢，还不止一个。 对啊， 对不对？你看像 Joey 这些这么会哈、什么 How you doing 这些的啊？ 对啊，Joey 招数可多呢， 招数可多了，真的哈。好，这期情景呢就是这样了哈。下一次呢还有他们这个事件的一些后续，我们请老师来读一下今天的三句连读示范，听录音、 okay. 回来纠音。 第一句是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第二句是。How do I look? How do I look? 第三句 You might wanna keep practicing. You might wanna keep practicing. 再听一遍 Because I didn't know how to tell him that I couldn't go to the Knicks game, so I just told him I had to stay in Tulsa. So you lied to him? But it's always better to lie than to have the complicated discussion. Except with you. Hey, open the door. What's going on? Why are you dressed like that? Because Chandler's going to be home in a couple of days, so I thought I would just, practice the art of seduction. I thought I heard a man's voice before. No, I was just doing Chandler's side of the conversation. Like, hi, how do I look? Really sexy. Could I be any more turned on? Why are there two glasses of wine out? Because one of them is for you. Cheers. Okay, bye-bye. You know, it's funny. I've been practicing the art of seduction myself. You might want to keep practicing. 好，我们有请老师来给我们指导上次的作业。 Okay, 上周我们三句话，第一句是But tomorrow night'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第二句是 He's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第三句是 I'll think of something. 你们有没有按照老师的录音好好练习呢？来，有请大家交上今天的作业。双木林。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The only 这个 own 是唯一的问题，你发的是用用。 哎呦，这是发的有点远了哈。 可是剩下的都很好。 金宝。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Okay, 挺好的。这个 but， 有一点重了。But， 放松，不要头重脚轻。 把这次的 better 练好哈。Barbecue.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Okay, night 呆，这里变呆了。我们要呆一，双元音。 咋都能找到汉语的对应了呢？发的哈，这个开心果。 Tomorrow night'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Night 是个双元音，你两个都发成 na na。 哎 呦，再个羊叫的声 na。 大家都选长句，我觉得也还不错哈。长句能听出问题，一片云。 Yeah.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OK， 我们这里这一位同学 I 的音发得好，可是 A 五的音要注意。Tomorrow 是双元音，不要发 raw。 丽丽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OK， 就一个小的问题，剩下的都完美。你的 only the only 一的这个音后要张嘴 ，di 呀 ，di 呀，不要 di u di u， 就这一点点哈、啊，小瑕疵。嗯，甜甜。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Pretty good， 这个就算过了，过关。 太好了 ，Lisa 陈。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the restaurant. Due from 这个词。然后 the only 要连读，不要停顿。 Magni， tomorrow i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Okay, restaurant 不要发 r， 要嘴唇要彻底分开发 r 的时候 ，rest。 ID， but tomorrow i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The 跟 only 一定要连读，不能中间停顿。The only 不要发 the o。 学的就是学的这里的连读啊， yeah. 都没连读呢，那不白学了吗？ Yeah. 紫水晶。 He's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Really， 这个 r 是个 r 的音，你发的好像是 li li li， 所以发成 l 的音了。 啊、哦，再细化一下，索尼。 I'll think of something. Pretty good. 这个 o， 舌根开头 o， 舌根降低一点，现在发的是有点像梅花音 l。 天平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Tomorrow 嘴巴要张开 Tomorrow 这个啊啊的音都没出来，你的 Tomorrow 你是嘴唇合上的说出来的感觉。 好的、Captain Cook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Pretty good. 这个 D 一定要发 E， 不能发 D D OK E、 Why?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Okay, off 最好不要发 off， get off， 要发 get off， 张开嘴巴，不要动嘴唇。然后 tomorrow's 也是一样，这个双元音要多练习。 哦，双元音啊，不能提醒老师，不然要翻白眼了。Hi, Chloe.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The only 是两个音节被你融成了一个丢，所以这个 u、yeah, 要张嘴咿呀呜， 还需要仔细的练习、变音以后再去练习。晨晨 ，But tomorrow night i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Okay, tomorrow, the only 这个我改了一点句子在这个音标里面。所以你没有按照音标走，你在按这个读的字走。 不对啊， yeah, 没 按我的音标， 好好听，没好好听。田园。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听一下 ，the only 发成了 the only，、所以你的 e 后面呢，对，你就直接进入一个前鼻音了 ，in 这个不对。 Warmer。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That's really good. Warmer, 这个发音进步的好大呀！ 好，加油，李安安。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Get off, 不能发 get off. Okay, 这个不能弱化。Get off 就是下单，这个 off 要加重音，它要发的又清楚又圆又饱满，不能发 get off。 穆林森。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from the restaurant. Tomorrow, the 这个 z 连到 the， 你发的是 the， 所以就变成两个音节了，应该是 the 一个音节。 彩霞飞舞。 I'll think something. Thinker 这个 a 的音丢了，你说的 I'll think something， 这个 a 要发出来。 圆圆。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up from the restaurant. Perfect. When? So good.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up from the restaurant. The only. 这区别很大。Okay. 薄荷醇。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up from the restaurant. Only. 这个 N 的音丢了。所以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你呢了不分，二是你发了一个前鼻音，然后你的前鼻音轻到连我都听不见 ，the only 变成 only 了。 好，齐。 But tomorrow's the only from the restaurant. Perfect. Why?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off from the restaurant. Front, on, N 的音要顶舌尖，你发的是撞，变成撞了。 真知灼见。 But tomorrow's the only night I get from the restaurant. Get off, 这个啊要张嘴，不能弱化成 get the stuff。 好，今天的就英就到这里。 Yay! 感谢同学们的参与啊，哪些有进步了，老师心里可都有数的。那今天的持续弹舌音，请大家加油练习。下次我们回来 PK 一下，看谁的舌头更六六六。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节目后为大家推送音频和全文版，我们的视频花絮还在继续当中，欢迎大家锁定观看。谢谢恒恒老师。 OK， 广播课堂下周三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er Works International。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高招资讯，法律知识，城市建设，健康养生，天气变化，出行攻略，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这或许是2100年地球的声音。海平面会上升逼近1米，而全球超过1.5亿人曾居住在这高于海平面不到1米的地方。超过700种哺乳动物和鸟类正遭受灭绝的威胁，有袋类动物和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将成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正吞噬着地球健康，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元凶正是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讲好冬奥故事。 Tell the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stories. 将首钢改造成冬奥场馆所产生的建筑。 What help can like us middle schoolers do to promote Paralympic or the Olympics? 为什么双双扎口作为举办城市？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花街酒陌，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Harbin. 百度香烟弹 is in Chengdu, China. The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台。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期。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30正午12:00以及下午4:30， 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听听 FM 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